四月的黄昏。四月的黄昏里，流曳着一组组绿色的旋律，在峡谷低回，在天空游移。要是灵魂里溢满了回响，又何必苦苦寻觅？要歌唱，你就歌唱吧，但请轻轻轻轻，温柔的。四月的黄昏，好像一段失而复得的回忆，也许有一个约会至今尚未如期，也许有一次热恋永不能相许。要哭泣你就哭泣吧，让泪水流啊流啊，默默的。